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expert, a cognitive scientist, to talk about how language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英文演讲是讲人类科学的，今天呢是讲人类认知学，这是一位女科学家，她今天的演讲的标题是 How language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对，就是说这个语言怎么会去塑造我们的思维。 哎，也就是说不同语言的人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不一样是吗？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学英文吧，它的这个句子顺序，词的顺序和中文不一样，也就是如果我们想去把英文说得很熟练，我们就得必须按照他的思考顺序来去想这个句子，这样的话才能很顺。 哎，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英文的思维方式呢？ 哎，他就是把这个修饰成分要放在核心词的后面，所以我们就会见到好多后置定语，比如说定语从句，他在说比如说我昨天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书的时候，他会先说书，然后呢 which， 我昨天在图书馆看到的，这个和我们中文的顺序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一个语言其实是在学它的思维方式。 嗯，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看一下这个专家呢他所调查的语言呢很有意思，有一些呢是这个土著人啊，他这个土著人呢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顺序的时候，他呢非常奇怪，跟我们平时这个描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听看。 对，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次讲座的这个内容提要。 There are about 7,000 languages spoken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sounds, vocabularies, and structures. But do they shape the way we think? 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力中会出现的这个主题啊。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啊，每种语言的发音方式、词汇和句法结构都是不同的。那么不同的语言会不会塑造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呢？ Cognitive scientist Lara Boroditsky shares examples of language from an Aboriginal community in Australia that uses cardinal directions instead of left and right to the multiple words for blue in Russia that suggests the answer is a resounding yes. 啊，那么他举的例子呢，从这个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使用语言数数的方向啊，和我们平时的从左到右是不一样的，一直举例到俄罗斯这个俄文，它的蓝色这个字，它有好多好多的词汇都是在说蓝色啊，咱们只是举的众多的例子里边的很少的两个。那么他呢用这些例子呢就去说明确实语言对人类的思维是有影响的。 The beauty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is that it reveals to us just how ingenious and how flexible the human mind is。 专家的意思就是说，研究语言多样性啊，这个好处就是能够去揭示出来啊，人类他的这个智能是多么的厉害，并且呢人类的这个智力它也是非常灵活的啊，它是完全是在这个语言的影响下，它可以思维以不同的方式去转。 Human minds have invented not one cognitive universe but 7,000 啊，他说人类的这个大脑其实创造出来的不是唯一一个认知的宇宙，而是7000多个不同的宇宙，就是随着语言有7000多个，所以呢人类的这个认知的体系也有7000多种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讲座呢对于咱们学习英语的人来说呢，可以给咱们揭示一下学习语言的核心其实是思维。 对、 对吧，你就是学人家的思维。 对，你像我们中文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一些修饰成分放在前面，然后最核心的那个关键词放在后面。所以我们听到一句话都说是一个又大又红又圆的 苹 果，您是不是知道我的意思哈、 嗯、没错。 所以这个苹果是核心内容，但是它放在后面，而形容它的那些词汇都放在前面了。 嗯， 但是英文中呢其实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它的思维习惯是放在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然后把修饰成分放在后面的。 没错， 你可以说 It's an apple which is big round red and so on、是吧， 对，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科学家 cognitive scientist 啊、认知科学家what she studies is to figure out how humans get so smart 啊、他就是在研究人为什么这么聪明啊、所以这个科学领域挺有意思。好，那我们先看讲座中会遇到的一些生词啊、第一个词叫 inhale to take a breath in 啊，就是吸气， exhale 是出气。每次一说做深呼吸的时候啊，大家一定是 inhale first and then exhale， 但是中文呢深呼吸是先说呼后说吸，所以这个也是本身就是一个差异。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单词叫 vibration， 是震动啊，大家知道这个声音就是由震动产生出来的 vibration， 名词，它动词形式是 vibrate 啊，震动。好，再来呢是 eardrum 哎，这个单词我能猜得到，就是耳朵里面的那个鼓，就是鼓膜的意思吗？ 对，耳鼓啊，所以它是耳朵里面的一个构造。好，再来下面一个词是 gender 啊， gender G-E-N-D-E-R啊，就是性别的意思。通常呢你在填表的时候你会看到姓名啊，然后身高，然后 gender 啊，就是让你填是男是女，有 F for female and M for male。 好，这个填表的时候常见的这个 gender 在这样的上下文之中也会用 gender 这个词来表示性别。 对，你当看到一个表格里面要你填你的姓名年龄以及性别的时候，这个性别这一栏它就是用 gender。 对，就是 sex 大家认识是也是性别的意思哈、但是不要一出现 gender 然后你就不认识不知道填什么了。 嗯， 好，那我们在这个开始听之前呢也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就是 how do the aboriginal group in the research describe time and sequence 啊，就是他们在这个研究之中所引用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怎么去描述时间与顺序？ 可以从他们的描述中听出来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吗？ 哎，没错。 好，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这一篇有关于研究语言和人类思维方式之间关系的这一篇英文演讲。 So, I'll be speaking to you using language. Because I can. This is one of these magical abilities that we humans have. We can transmit